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觉得毕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都不再拿我当小孩了，主要现在一是不给压岁钱了，这个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还有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就是长辈们居然开始催我减肥了，吃饭的时候就不再说让我多吃点多吃点，以前大家不是都喜欢什么大胖小子大胖闺女的吗，怎么一长大待遇就差这么多呀，不过我知道他们还是爱我的，嘴上不让我多吃，但还是每天都做大鱼大肉，我也是没克制住，希望我能赶快把这个每逢佳节胖的这3斤减下去吧。 Let's go.

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你看我，我看你，等待走到左边，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走向前，走向前，好像没有不对。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即将前，即将前，把我挤回路边。 骑自行车，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

cammino dalla schinquata. Baby girl, dragoste a me, chiede carità e ti do gramo grandaria. Night of schools, la telephone, no problem, desco pe balcon, ciò se vescu ochi pe'i cunza di flori un camion, ci răscânta aș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de ziua t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Zboară de ziua t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Boulevard, Boulevard. Hai mai zboară. 曾经过啊，不睡觉啊，不穿梭啊，一个人要你的想法。 原来没那欺骗。

惯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上课，微信四千，东张西望，粉笔头打醒我，也不知道放学之后能否站到座，亲爱的老师告诉我，还是学生就意识到时间好紧迫，铃声一响，看着手表，还没约会呢，虽然我心里抱怨着，但离别还是舍不得。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

些完美的曲线来搭配你的昨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去越远。太阳下的逛街，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跟不清还要追，哦 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

是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心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惊喜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看日泪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啊、梦勇敢笑得痛快，人生苦短别再留恋，跟时代大声说拜拜，要尽情哭得痛快，地球人员公转自转，我的世界自己主宰，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是我们拥抱的未来、yeah、有勇敢笑得痛快，人生不短别再留恋，跟时代大声说拜拜，要尽情哭得痛快，地球人转公转自转，我的世界 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我收集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消失的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 对个加菲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想入这个城市名单上火药。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通通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主要